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曲，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披尘和白伟聪的亦都是非常之欢迎各位的加入的。咁中国香港特区呢，过去几日以来发生一宗呢是非常之轰动的伦常惨案。就是一名37岁名为纪振荣的男子，本来呢是任职呢是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海关的督察，就是正式呢是公务员，而且呢是颇为高级。咁呢就有一个太太同埋呢两名仔女。咁点知呢呢、這个纪振荣呢就据说呢就正在准备移民去英国。咁已经呢应该就批咗㗎啦。不知何故呢就同全家人呢就走去荃湾悦来酒店嗰度囉。就开咗间房。然后呢就用刀呢係吉死佢个太太同埋一对仔女。然后呢就再跳楼身亡。咁据了解呢纪振荣先生呢一家不但呢係生活美满，而且是典型的香港中产阶级，而且呢仲做政府工，收入呢是稳定。正如本人在风云谷三年以来呢就呼吁香港的 BNO 人士，如果你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啊，特别是专业人士啊，是吧，你如果有一个月4-5万啊，太太有2-3万啊，有仔女，如果真是话要同仔女呢是要换一个孟母3000的西方文明的教育环境呢，如果仔女到了年龄呢你非走不可，这个呢是可以考虑呢是去移民。但如果不是仔女未够中，一个得个7岁，一个得个5岁，而两夫妇呢仲喺度搵緊10万、8万甚至更多的收入，而阁下又同2019年同埋2020年呢嗰场嘅抗争运动呢是并无关系。咁我曾经多次呢是强烈呼吁呢一班嘅呢一个阶层嘅香港人呢就不必呢是急于走去呢使用 BNO 嘅移民嘅。咁果然啦，即刻呢发生一单伦常嘅惨剧。呢位呢纪前督察呢外形呢是非常之俊朗。你一睇个样子就知道呢是香港80-90年代最舒适嘅中产阶级。全家大细呢是生活呢是好舒适。而且佢哋嘅收入同埋佢哋嘅阶层呢就应该是可以轻轻松松，圣诞节就可以去日本，然后长周末呢就鍾意整架车，是可以去大湾区带埋啲细路是去参观呢个长隆野生动物园。跟住呢又可以去东京迪士尼园嗰种。咁点解呢一位纪 Sir 是会选择咁残酷嘅方式是了结全家嘅生命呢？咁而且佢一个社交媒体嗰处呢是留言呢。留言讲咩呢？话就係话佢呢就对唔住佢个老婆同埋两个仔仔。佢话因为佢有情绪病，佢觉得慢慢俾情绪病呢就吞噬咗。佢认为呢係照顾唔到呢佢个太太呢同埋两个仔。唯有带埋佢哋三个离开人世。於是呢佢呢就租咗间荃湾嘅悦来酒店，讲到明100/200号房，係咪向佢嘅屋企人，包括佢父母呢，屋企人话对唔住，真係好惨。原来佢呢高堂呢相亲依然健在。仲有呢阿哥同埋阿嫂。点解要咁做呢？咁呢位呢纪振荣呢就相当之尽责。佢呢係写明佢呢买咗英国保城嘅保险。总额是1200万，佢太太呢又有几百万。银行嘅户口汇丰 HSBC 嘅香港同埋英国呢都有户口。留意啊，太太呢渣打同埋呢汇丰又有户口，独系冇中国银行户口啊。两个人夹埋呢500多万呢嘅港纸现金。咁点解呀咁充裕嘅生活？第一，你要选择 BNO 移民。第二，你移民都未曾去英国，点解未去你就选择喺中国香港特区係杀咗屋企人然后自杀呢？就算你觉得嗰度嘅生活不如意，係咪都应该去睇咗先呢？第三，点解呢位纪 Sir 佢生前咧，佢如果系深度嘅抑郁咧，系冇人关怀咧，啊，佢有冇朋友咧？通常中产阶级咧，你而家手提电话嗰度有好多群组嘅，旧同学啊，旧同事啊，啊，中意打波嘅嗰啲啊，啲 friend 啊，或者系中意几个人夹钱揸架车啊，系港珠澳大桥周围去啊嗰啲。应该香港是不愁寂寞，你话好多 BNO 嘅人士，或者咧好多香港人移民咗去加拿大，做咗三等公民，等食吓，等死系嘛，同埋咧系等老吓，咁样就话孤独啫，唔系噶。咁啊，成个香港到底发生啲咩事咧？吓，我哋不妨咧就由呢位纪 Sir 啊吓咁惨烈嘅死亡事件咧探讨下，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吓到底发生咩事？点解殖民地时代嘅时候唔会有啊呢啲咁嘅事件，而家咧系有，你唔好话俾我听呢啲系个别，绝对唔系个别，呢个喺个市场统计学举一反三，你好似咧做 body check 抽一滴血，你可以咧验到你个胆固醇指数同埋你话嗰滴血系咪个别啦，系咪代表你全身嘅血液循环咧所有啊，所以呢个咧系非常之严重嘅问题啊，系咪啊，鲍Sir？ 系咁啊！呢单嘢当然系令到人好震惊啦。咁啊，而家暂时睇到嘅原因咧，就同移民有关啦，亦都同佢嘅细仔有脚患啊，拖延咗出发。咁因为咧，佢嘅遗言里边咧系自己承认系被情绪病吞噬。咁所以我相信呢个系主因。咁但系咧，其实情绪病咧，如果依我阿粗浅嘅了解咧，就同嗰个生活咧。嘅質素未必話有絕對嘅關係，即係話唔係話有錢就冇情緒病，冇錢就一定有情緒病。咁而情緒病好多人咧係有一種隱藏性啦，或者係喺人前人後咧都未必能夠察覺嘅。咁所以咧，而家依個命案同埋倫常案咧，坊間有好多嘅評論啦。咁我覺得咧都未必準確，譬如話啊，有啲人就針對佢紀律部隊嘅身份啊，有啲人就針對佢BNO 移民嘅決定啊，諸如此類，甚至有啲啊指啊悦來酒店風水唔好，我覺得呢啲咧都係有欠全面嘅。反而我哋覺得要所謂升高嘅角度睇下咧，係成個香港特區嘅自殺嘅情況，因為根據報道咧，嗰日發生呢個倫常案嘅時候咧，有六宗嘅跳樓案，咁咧而。其中一單就是這單的四屍的倫常案，但是其實還有一些數字的，不過就不是很完全，就是一直以來學童的自殺案都是高的，但是有很多坊間的說法或者媒體的分析，就是說千萬不要報導那麼多的自殺案，因為自殺案的報導是會有一種即影響， 散播 影響了人， 這些是自欺欺人， 原本不自殺就變自殺，咁所以變咗而家你見到媒體咧嘅報導咧係好少或者好即係選擇性啦，唔係全面咁報導自殺案。以前嘅你見到咧好多時候咧有一宗嘅自殺案咧都會咧都幾多篇幅嘅報導啊，甚至有人追訪嘅原因。咁反而係而家咁嘅情況咧，見到即係香港係咪即係有一種叫做表面上好似呢位紀生咁樣係好風光嘅啊，即係看似一切好好嘅。但是内里面呢那个汹涌或者那种压抑呢是不足为外人道，或者是没有人会知道甚至不会讲出来的。而这种压抑呢那种累积呢因为没有出口嘛。咁于是乎呢就变成一个巨大的压力窝。这个压力窝去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呢爆炸。而爆炸的时候呢就不可收拾了，就是现在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看这件事的时候呢即是未必是说要针对单单是移民问题啊，定是究竟他个纪律部队的身份，反而要看看整个香港特区呢现在生活在里面的人他们面对的什么压力，还有他们的压力得不得到宣泄、啊。 这个压力呢就是全方位360度的，是吧、毛泽东都说了为物辩证法，内因要透过外因起作用。那为什么连纪振荣这位收入这么稳定，可以讲话系香港中产阶级嘅街模啊，或者人板啊，啲喂咁多钱，500多万现金，仲有咁多人寿保险啊，未供完，两个细路咧系获得接纳咧去英国移民，或者去到英国啊，你嘅生活会开心好多咧。500万净系用现金啊，你离开英国大约系100公里啊，都可以喺山明水秀嘅地方系买到咧一间花园洋房。同埋一个公园一个 flat， 啊，另外仲未计其他嗰啲啊。如果你喺香港买咗自己层楼啦，再喺嗰处咧，系买层楼收租，或者留翻喺香港咧，唔好卖嚟收租咧，可以讲系无忧嘅。两个细路去到英国可以读政府学校咧，系可以咧免学费嘅。咁点解要死咧？就系因为香港呢三年啊，特别系动态清零之后，你睇个市面啊，嗰、那个闹市，铜锣湾啊，尖沙咀啊，中环啊，行落街通地都系吉铺，全部都系拉闸。仲有香港人咧，以前咧喺八九十年代殖民地时代嘅环境咧，嗰、那个生活啊，四周个感官嘅气氛就系咧，通街都系招牌光管、霓虹灯，到处咧都系打桩，嘣嘣嘣。啊！基建咧系开工，而且咧地产咧系畅旺，人人咧系唔会失业，一个人咧系可以捞几份工。当你忙嘅时候，忙碌嘅时候咧，你就嗰、那个精神咧系有寄托，就唔会咧呢、這个空虚。啊！這個、呢个咧，我相信以纪振明咧，佢系39岁，佢出世嘅时候咧系80年代，喺80年代啊，香港咧殖民地时代最畅旺嘅时候长大，包括佢读小学啊，同埋中学。佢所接触嘅香港维港两岸吓灯光璀璨吓，放假就可以咧排队咧一齐咧搭，就算系搭巴士咧都可以有好多海滩咧系去游水，跟住又有海洋公园，然后咧又可以咧系去深圳坐直通车咧去广州咧周末游。咁你而家望落去咧，通街都系吉铺，嗰啲招牌咧就简体字，周围响起嘅咧就唔系广东话。就是一啲咧嚇，係好奇怪嘅一啲咧，係語言你自己都聽唔明。周圍見到啲人咧冇禮貌、冷漠、粗暴，行落街冇笑容，10個有7、8個死狗咁樣。久而久之，潛移默化，係人都知道而家香港有一個結構性嘅深層啊，跨階層嘅集體抑鬱。咩叫跨階層咧？你唔好以為阿紀振榮呢啲咧嚇咁有即係、就是、生活咁安逸嘅抑鬱。就算一个立法会里面你都睇到好多呢最近啲言论呢都系一种亲中分子啊嗰种嘅抑郁症。例如系要严正啊，系要特区政府将个殖民地嘅街名同埋嗰啲公共设施嘅名呢系去殖化。例如明明终审庭已经呢系下令特区政府要立法准许同志呢系登记伴侣。本来呢啲呢啊，登记伴侣呢啲系小事，只系涉及咧系少数嘅人士，同埋同政治无关。之但系咧都有极少数啊，我哋睇落咧都系长期情绪唔系好稳定啊，咁咧就将佢咧升格为系一个咧国家民族啊嘅屈辱嘅问题，就咧有希望咧系连结到大陆嗰啲粉红色战狼小红书咧，就一齐咧系炮轰啊特区政府。点解你要准许？终审庭啊，吓嗰啲法官咧系遵循住啊西方国家呢啲咁嘅价值观嚟到判案，点解你仲要容许叫做维多利亚公园？嗱呢啲咧随时系点火，系将佢成个香港咧系嫌佢个温度未够高啊！嗱，另外从众有小人满街，到处都系软对抗。你行落街或者你识得嗰啲人啊，或者咧你就算系嗰个仔读紧中学嗰啲同学。教师同埋学生之间有防范，准备咧系随时咧系督背脊同埋告密，告密督背脊啊，嗰个压力咧非常之大，潜移默化。对于好多嗰啲平时对政治冷感嘅嗰啲香港人咧，都会觉得惶惶不可终日。总之呢个唔系佢哋熟悉嘅香港，所以咧眼所见，耳所闻，就算你行落街，你听到嘅嘢，闻到嘅嘢。啊，都嗰陣味係同以前唔同。咁對於好多嗰啲咧，好低端嘅飲食嘅層次嗰啲咧，就暫時咧係冇作用，因為佢哋覺得啊，翻深圳整牙都好抵喎，裏邊啲嘢平靚正喎。其實你睇下呢啲咧，一啲嘅對於飲食啊，對於大灣區一面倒嘅亢奮咧，都係一種自我麻醉。你估佢哋唔知咩？咩叫二惡英啊？咩叫地溝油啊？嚇！啊，乜嘢叫做咧？人体啊嘅同位元素表啊，之但系咧，佢要好多人系用一种咧集体嘅放纵咧，系嚟到平息自己内心深层啊呢种躁动、焦虑同埋抑郁啊。所以咧，你就一个社会角度嚟讲，社会心理学咧，呢个系集体嘅精神病嚟嘅。嗱，呢个咧唔净止系香港， 中国嗰度咧系更加犀利。嗱，你睇下最近呢单叫释永信、少林寺啊个方丈啊，然后咧带住嗰啲咁嘅私生子、老婆啊，吓数以十亿计嘅资产咧，准备外逃去美国洛杉矶，点知断正，全国咧系一片欢呼。呢、这个释永信咧，十几二十年来，佢系成功将嵩山少林寺打造成为一个产业。是完全咧遵照共产党闷声发大财、深化改革吓，寻找商机。佢有咩错呢吓？只不过佢将成个嵩山少林寺打造为国际化，收埋嗰啲西人啊、黑人啊嚟学功夫嘅时候咧，亦都同时将好多嘅财产转移去美国同埋欧洲。咁咧，并本来冇事嘅。正如我讲吓，你冇十几年来你都系咁风流嘅。咁啊有后台，点解今日啊系你啊断正呢？因为又另外有后台唔妥你以前嗰个后台，所以全国一齐声讨、烧炮仗庆祝，呢啲都系一种咧中国人啊系当前嘅抑郁症啊嗰种爆炸性嘅释放嚟嘅。咪你估净系得一释永信一个咁发达，冇咁多愚蠢嘅中国男女咁十几年来争住去俾钱佢吓，争住去帮衬佢。啲好蠢嘅中国女人吓，啲咁嘅大妈走去少林寺吓，话要求神拜佛。于是佢话啊，我你入去我间房度，我同你合体双修啊，我同你打坐啊。呢啲咁嘅蠢婆，你自己愿意宽衣解带，关佢差事啊？系嘛？咁鬼叫你啊嗰啲智商咁低啊，同个咁肥头得耳嘅核突男人愿意生私生子啊？嗰、那个又唔系金城武。所以呢啲系成景个中华民族嘅共业。我一早都讲过，呢个民族系患有精神病。佢呢个精神病嘅遗传基因咧，系世代嘅。尤其系毛泽东咧点化统治过佢哋之后咧，系更加恶化。啊，而家咧系复发。嗱，唔止系佢啊，跳楼自杀。嗱，释永信咧醒啊，系嘛？佢反而有定力啊，令得念得失金刚经多啊，佢唔会自杀啦。拖埋啲仔女走人啊！只不过你睇下自杀嘅人好多噶，嗱，例如最新啊，中国嘅民企嗰啲老板啊，就系两个月内三个首富咧系被调查，首富啊两个咧系自杀。今年嘅五月，前家居首富咧就叫车建新被云南方面咧立案调查。7月27号，前家居首富汪林鹏系被拘捕之后咧就跳楼身亡。啊！呢啲家居首富啊，叫嘅困境，佢哋咧嘅生意系横跨地产啊，同埋呢啲类似啊宜家家私嗰啲咧家私啊装修。你睇大陆嗰个王健林都系啦，万达嗰个啊，系嘛？10年前啊，佢非常之咧啊，飞扬得意嘅，话咧系要打造乜乜打造物，话将国中国嘅软实力啊去美国啊买美国嘅 AMC 啊。最近几年大陆啲网民觉得佢瘦咗最少啊。是十几公斤啊，系啦。咁另外咧，民企有民企嘅跳楼自杀，大陆嘅官员咧系有大陆嘅官员咧跳楼自杀，系嘛？净系2024年，中国海关总署嗱又系海关啊，党委书记余建华被中纪委约谈之后喺办公室吞枪自尽。2022年，一个叫做商援院嘅书记叫翟卫华，系因抑郁症咧系跳楼自杀。2021年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委副书记被民众呢发现身亡，是吧？就呢经过公安呢是调查呢就觉得呢是意外堕楼，你信不信呢？另外仲有哈尔滨工程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张志健亦都呢是堕楼身亡。呢啲全部有头有面，唔系呢低端人口嗰啲呢富士康啊日挨夜挨嘅血汗工厂。嗰班咧，佢有佢跳楼啦。早嗰10年前咪33年跳嘅，喺阿郭台铭嗰度打工啊，系嘛？又系抑郁啊，顶唔顺。而家呢啲唔系，个个书记嚟噶，哦，系咪啊？嗱，2020年中国铁道建筑集团党委书记兼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嘅党委书记陈奋健就8月17号晚堕楼身亡。胶州市民政党局党组副书记秦玉峰2020年7月16号堕楼身亡。湖北荆门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廖明国2020年7月8号在荆门市 老市委大院咧一样系跳楼身亡。安徽黄山，黄山咧系旅游胜地，大把钱揾啦，系嘛？公安局原副书记钱锋喺黄山市区屋企咧又跳楼身亡，唔知点解咧？呢啲共产党咧一自杀咯，佢系拣跳楼嘅，因为跳楼咧，可以系自杀，可以俾人咧系夹住上去高处拱落嚟咧系谋杀，所以自杀定系谋杀咧，一旦坐楼咧系可以用自杀去解释，可以俾人拱落楼咧就系话系灭口，系咧系保住后边嘅后台。啊，呢啲你话系唔系啊？成个社会、成个国家嘅呢个跨阶层嘅抑郁症，仲有嗰啲张献忠事件，揸架车无啦啦撞死咧几十人，系嘛？然后咧喺苏州嗰啲幼稚园嗰度，系由啲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佢仲嫌你唔够癫啊！教你去仇恨日本人，无啦啦咧就去得死一啲日本嘅学童，去用刀咧去斩啊嗰啲洋人，呢、这个试过啦，系嘛？呢几年咧我都费事复述啊，时间所限啊，嗰种自杀同埋咧暴力攻击，杀完人之后自己又去死啊，嗰种事件咧喺呢个国家咧嗰、那个频率啊，呢五年唔好讲话多啊，你自己上网查下啊，比例极高。咁但系啲中国人咧又中意咧。是幸灾乐祸，话美国啊嗰啲校园枪击案多噶噃。美国啲人系咪抑郁咧？梗系啦，十个有九个都系食紧抑郁药啦。吓、啊、你美国佬抑咩郁啊？全世界最有钱系你啦，系嘛？做得美国绿卡嘅公民啊，系三世啊，系积咗好多得投胎啦。但系你睇好多美国喺洛杉矶啊、纽约啊、费城啊、三藩市啊，我自己目击啊，细路仔唔翻学啦，吸毒啦。啊、然后呢又话自己抑郁啦，然后睇要食几十种药啦、啊、然后呢久唔久啦、啊、到时神呢就攞把刀去捅人啦，攞把枪走去呢、啊、枪击啦，吓嘛啊，同埋美国人嗰种呢啊亢奋症呢，而家佢咪自己选咗一个佢地声称嗰啲左交话系神经嘅 Donald Trump 出嚟咯。而家呢个世界剩返美国同埋中国呢两个经济大国，如果佢哋嘅人民或者公民或者贱民同埋蚁民啊，系一只跨阶层嘅集体癫狂同埋抑郁症咧，呢、这个世界唔得安宁嘅，系嘛？就算有好多嗰啲小国寡民，你睇到瑞典啊、挪威啊，系嘛？或者澳洲啊，啊或者喺啲好多西方文明国家，睇到丹麦啊，啊就算系日本啊，系嘛？啊佢啲人咧系好平和，就算内心诶好唔开心，但系都唔会咧系有攻击性。唔会咧，全家杀晒咧，然后咧走去跳楼，吓冇啲咁侵略性嘅行为，但系会俾呢两个大国啊嘅集体精神病啊，系会影响到全球个 mood 啊，系咪啊？你睇下你嘅美国嗰啲左交够抑郁啦，话佢哋选咗个 Donald Trump 出嚟啊嘛 ，Donald Trump 日日喺个 Twitter 度闹人啊嘛，每闹一闹人啊，你成个美国嘅新闻传媒啊 ，YouTube 嗰啲情绪咪受佢影响啊？佢闹边个，你哋跟住啊咪涌埋去围观啊？哦，呢个而家香港特区系一样嘅啫，系嘛？啊，所以咧，就呢位纪 Sir 嘅遭遇咧，系好令人同情嘅，系嘛？不过咧，即系我就劝喻咧，就系嗰啲喺香港留低唔开心，要学习蔡澜精神。蔡澜咧近呢五年够一个留喺香港啦，佢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但系同时佢一个世界公民啊嘛。世界公民，你睇下佢生前好多言论，就系话我活过。佢讲乜嘢都系我㗎嘛，最紧要有钱，最紧要我活得开心，最紧要呢系我不打扰他人嘅大前提之下我过我嘅生活。人哋呢系我嗰啲嘅政治啊呢啲咁嘅愚蠢嗰啲人嘅言行呢我一概不入耳，不听闻同埋不关心。咁蔡澜呢咪可以呢离开呢个世界好潇洒囉，系咪仲呢临走嗰时呢就请咗七八个助理。系嘛？然后咧，每个月嘅开支咧系50万至80万，系起码令到咧周围服侍佢嗰七八个充满正能量，因为咧系有工打、有出粮同埋有钱分，系嘛？嗱，所以咧最重要啊，呢个世界公民嘅观念，我十几年前我都讲咗啦，你要抽离啊，你知唔知啊？当你一个国家系嘛出咗一个叫释永信、少林寺方丈吓、啊，喂，系应该抑郁噶？如果你真系信佛修行嘅人，或者你睇开金庸小说， 系信咗《少林寺》里边个合义嘅神话。你而家睇到释永信咁，你抑唔抑郁咧？你梗系抑郁。点解你抑郁咧？因为你信呢个国家信得太深啊嘛，系嘛？系嘛？你走去信佢啊嘛？你唔信啊？拉开距离，你做世界公民，咪唔会抑郁咯？系嘛？喂，呢度度度都死人噶啦，乌克兰啊、加沙、以色列啊咁样，你要将一啲愚蠢嘅国家同埋城市，佢哋发生嘅呢啲悲剧同埋惨剧，同全世界喺全球化之下人类嘅灾难等量齐观，然后真系读多啲佛法，然后咧有某啲嘅宗教信仰，然后你加埋你以世界公民嘅身份，自然百毒不侵，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其实呢啲自杀嘅原因咧，真系好多好多，即系真系不能够一概而论。特别牵涉到情绪病同抑郁症咧，呢种咧突然间来袭嘅病咧，对于好多冇经验啦，或者佢哋唔想面对，甚至冇话俾身边嘅人知嘅人嚟讲咧，佢哋冇咗一个治疗嘅机会同埋即系嗰个协助啊。因为呢啲病咧好重要，就是身边嘅人。但如果身边人都唔知道，又或者佢察觉，佢只系以为你脾气唔好啊，又或者心情唔好啊，当系一宗小事，即系冇办法去正视，同埋冇去食药咧，就争好远。因为食药同唔食药咧，系会决定咗佢个情绪病同抑郁症嘅发展方向。呢啲系医生即系成日都讲嘅。不过我想讲一讲咧，就一啲即系具体嘅数字啦。因为譬如话讨论 BNO 究竟有500万过去。是由多定少呢，这个都是有不同的说法。有人会觉得多，因为呢他可能只是带住几万元已经过了来英国。但有人觉得少，因为呢买完层楼之后呢都没什么现金剩。所以呢这个也都是即有欠公道的。而至于讲到他是纪律部队的身份，他有抗疫的能力，应该他受过很好的训练，这个也都是错的。因为很多的纪律部队呢，他视这份工作是一份高薪厚职，又或者呢是可以吃长粮。佢未必係一種你當佢係海豹突擊隊咁樣去訓練，或者係佢自己咧係有一種即使命感，唔係個個都冇，亦都唔係個個都有，所以呢個都係 case by case。嗱，而家所有呢啲對於啊紀生一家嘅事後嘅起底啊判斷咧，我都覺得唔公道啊。咁所以咧就我覺得抽水又好，或者係片面嘅評論咧，咁我覺得咧就應該要。收敛下啦，呢方面就而至于嗰个自杀数字咧，嗱，其实喺政教育局提交立法会嘅数字啊，我净系针对学童啊、大人嗰啲咧，我都唔讲住啦。过去五年有131名学童自杀，中学生90%，咁咧亦都根据调查就有成2000多学生有抑郁症同焦虑症精神病，系较五年前增加咗1.5倍。这个是教育局的数字。另外撒玛利亚会里面公布，其实在2014年开始呢，就2013年之后，就10到19岁青少年自杀案急剧上升，10年间增幅达2.5倍。咁点解係要由2013年开始计呢？咁大家都知道啦，因为2014年呢就係嗰个国教嘅运动。咁跟住呢就去到十年后，2023年就经历了2019的抗争运动。所以呢这个调查呢是个时间轴呢是有原因的，就是这10年里面呢年轻人呢为什么会急剧自杀。当然撒玛利亚会个里面的调查报告就没有讲到个因由啦。但是如果大家从那个调查为什么会揀这个 time frame 呢，就是这个这样时间呢，就是这10年里面呢大家都知道年轻人呢遭受到的冲击，或者他们对前程啊，或者他们参与过的运动里面那种疑惑啊、失望啊、所有的情绪，甚至很多的身边的人啊消失啊、离开香港啊等等呢，你不要即觉得是若无其事，他们回去打下机就没事。因为很多的人不能够宣之于口，在现在的香港不见了个朋友，你究竟他是消失了在地铁站啊，定是他其实移民了去外国不联络你啊，抑或佢曾喺个海里边已经消失咗咧，你唔知嘅啊！呢啲全部咧，你唔能够调查，你报警都冇用嘅。咁呢啲咁嘅内心嗰种困惑同埋痛苦咧，系不足为外人道。咁我亦都听过一啲例子，就系即系有啲朋友已经失联咗，可以因为政治嘅大家见解唔同，亦都可能担心佢嘅安危，亦都系因为可能佢已经唔再喺香港。呢啲种种嘅原因咧。 喺好多个即系媒体啊，或者系公开嘅场合咧，系冇办法去宣佢讲出嚟。咁呢啲咁嘅压力，长期会唔会造成呢啲情绪病人抑郁咧？唔知道。所以嗱，今次咧，即系仲有冇深层嘅原因可以揭露出嚟，知道呢一家嘅惨剧嘅因由咧？咁可能需要时间啦。因为根据嗰啲死者嘅朋友话，一个礼拜前都仲同佢食紧饯别宴，有讲有笑。啊、完全睇唔到任何嘅跡象啊！咁所以今次嘅事件咧，係可以值得即係要媒體去了解同埋咧去調查，究竟有冇一啲深層嘅原因或者背後我哋唔知嘅事。 你話叫啲傳媒去深入調查，會唔會要求過高咧？係嘛？你叫啲親中傳媒而家日日一個叫軟對抗系列，佢咪去調查啊？呢位幾 Sir 啊？呢個十年前啊，佢個社交媒體佢個政治立場咯。咪去调查，原来佢啊系同情过示威啊，同埋游行啊嗰啲弱势族群咯。咪调查过，原来佢曾经咧系抗议啊，系用过分嘅警力咯。然后话佢系皇帝咯，然后咪话佢啊准备投奔英国，应有此报，一定系咁噶，系咪啊？仲调查出咩结果咧？佢个银行户口点解冇中国银行啊？如果香港有啲亲中爱国嗰啲咧，系可以再加埋啊。佢自己有抑郁症咧，佢可以问你噶嘛？你全香港咁多间酒店，点解你要拣荃湾嘅悦来啊？荃湾呢间酒店啊，出边有一个大招牌，就只熊猫啊！你明知中国香港特区喺度吹谷紧熊猫经济，你走去一间有熊猫大徽记嘅酒店嗰度自杀，你系咪软对抗啊？中国人有一种咁讲法噶，自杀啊，自杀系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啊！自杀都可以追究啊！那个罪责追究到你十八层地狱啊！呢个系中国人嘅文革精神啊，系嘛？你唔好咧呢啲嘢睇得太乐观啊，知唔知？所以咧，跟住传媒去调查，我睇下咩传媒啦。真正肯调查啲传媒就收咗口啦，系咪啊？亲中嘅传媒咪向呢个方向查咯。佢社交媒体以前系咩颜色咯？从啲咩人来往咯？点解你个户口啊系唔存呢、这个？中国银行啦，点解你又帮衬渣打到 HSBC 咯？嗱，呢啲咪软对抗嘅因子啦，系咪啊？嗱，我帮啲亲中嗰啲咧， 所以 讲埋啦。 所以我听过有啲朋友讲话，而家唔睇新闻噶嘛，特别系香港新闻啊嘛，因为咧 新闻咧 越听越抑郁啦， 谷就得啦，听风闻， 越听越抑郁，冇事都变有事啊嘛，有啲人 系嘛？咁啊，当然咧，你要学啊蔡澜咁云游四海，因为蔡澜系一个咧喺1941年。日治时代嘅新加坡出世，然后又喺50年代英国殖民地管治马来亚嘅时候咧，系读咧中学，跟住又去日本咧，系去嗰度工作同埋半工读。佢接受嘅咧，全部都系西方文明嘅洗礼。到最尾，佢孭住个背包，可以喺香港做今夜不设防，然后搵大陆嘅钱，然后。佢咧系揾到自己一种世界公民环游四海嘅一种生活嘅方式，呢啲就系排解抑郁嘅方法。咁啊，蔡澜其实都受日本文化好影响嘅。日本啊，呢啲第一流嘅作家川端康成啊、三岛由纪夫啊，系嘛，个个都系选择抑郁自杀，之但系蔡澜就冇事。所以咧，近日蔡澜逝世咧，好多人喺度纪念。来来去去就系咧喺个饮食嗰个层面、消费嘅层面，系唔识得喺蔡澜先生世界公民啊，系嗰种咧哲学嘅层面咧，系去咧去参悟啊佢嗰个处世嘅哲学。如果唔系咧，就可以咧将自己个抑郁呢啲嘅郁结去排解啊，任何嘢一笑置之，尤其系对你四周嗰啲蠢人同埋愚蠢嘅行为。一定要抱住睇好戏嘅娱乐嘅态度去欣赏，咁你就唔会俾佢散发出嚟啊嗰啲负能量去感染你啊，系咪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欢迎大家继续支持《风云谷》，如果仲未订阅嘅，欢迎订阅，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